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8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南投立委补选，国民党败选，现在在找战犯，第一时间呢很多矛头指向的是选前之夜刻意缺席的侯友宜，这些箭为什么会往侯友宜的身上去射呢？不是别人射过去的，而是国民党的自己人啊。不是有说朱立伦卡等为卡就贼到邀请侯友宜在选前之夜要来出席，结果被拒绝了，朱立伦还很生气，朱立伦卡几通电话给侯友宜去做邀请，有没有生气谁会知道，那不就是自己人在放话在带风向吗？结果呢朱立伦有个挑出来，他说大家矛头不要指向党内的同志，你看这招高不高，就是很高招啊，行啊是力，贵嘛是力。而且呢这个侯友宜他选前之夜为什么说啊打死我这个都不出现呢？为什么不帮林明真一把？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他的爆料是这样啊，他说呢侯友宜的幕僚就献了一个策，那认为说呢你是要选总统的人，所以你要有总统的高度，如果太过介入选举事务的话，可能就会流失绿营的选票。那这个是侯友宜的幕僚政治判断出的包吗？还是说侯友宜真的心无高省心无贵祖苏？而国民党目前呢在台面上有志到位的政治人物还是以侯友宜的民调是领先的，排山倒海而来，现在在干嘛呢？在逼侯友宜说你赶快来表态，那既然你要选就不要怕会被骂落跑。蓝营的议员李博毅他提点侯友宜可能会遇到的状况，他说4到6月议会的会期，那侯友宜你是不是要请假？那既然要请假来参选，那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想好了要选总统，那为什么你当初又要来竞选连任新北市的市长？哇，这一些呢都戳中了侯友宜的要害。蓝绿的总统初选提名时程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介比一比。绿营的部分呢最快是在3月17号登记截止，那你就知道说有没有人来做挑战。那国民党呢则是至少要等到说6月份齁，今天还冒出一个王建轩说他要选总统，那他强调说他要怎么样呢？他的主张叫做和平统一救台湾，统一牌还有多少台湾人会来买单。那至于齁在立委初选的这一块齁传出来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啊，叫做民调赢不代表你真的出现了，还要看你的战斗值。那战斗值的部分究竟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估量呢？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台美关系的部分，传出来是小英总统4月份说要去访美，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计划呢会在美国跟小英总统来会面啊，奇怪了之前不是才说过说麦卡锡本来他预定说春天要来访问台湾吗？那现在做出一个这样子的调整又要怎么样来看呢？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贵好大家平安。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好大家晚安。 来欢迎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钟年晃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会加入讨论。我们先从蓝营在抓战犯的这一块来开始看起。昨天我们不是讨论到说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他认为说战犯不是侯友宜还会是谁呢？不过国民党这个风实在是吹得我头发都要乱掉了他们呢现在又有一个所谓的网络大数据感觉上是要帮侯友宜来洗白，那说是说网络流量战犯最多人骂的是谁啊？不是侯友宜，是朱立伦。我们一起来看， 从头到尾都是坚持无私无我，没有任何个人的考量，没有自我，我只有求国民党好。作为总教练，我们一定要提出最好的选手。 朱主席辛苦了，其实面对所有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角色、工作岗位上都会尽心尽力，只要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做事，大家分工合作，让国家会更好，让人民生活会更幸福，这都是我一向的目标。 我出来选总统很重要的一个，我就主张海峡两岸要和平统一。 2024总统大选又有人表态了，前监察院长王建轩主张两岸和平统一，要以无党籍挑战大位。 两岸继续像现在这样， 汽车行经疏洪道，打了方向灯准备左转，结果遭轿车逆向撞上。 抱着美国人的大腿就一天到晚这样干的话，只要一发生意外，马上 台湾就完蛋了。我第一年立刻组织一个特别的小组跟中国大陆马上进行谈判。 王建轩参选同时更点名国民党2024台面人选侯友宜、朱立伦跟郭台铭。 这些人他们还是围绕着在国民党九二共识搞100年，一般来不就等于独立吗？如果你是共产党，你会承认这个？你会叫笨蛋被骗一样。 王建轩以无党参选，势必得采全台联署模式参选，其首势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国民党至今还没人选，2024这一战还有不少变数。 的确还有不少的变数齁，我们进一步来看到的是齁，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赵少康也出来了齁，感觉上按耐不住了齁，怎么个按耐不住呢？他说侯友宜你也不用怕嘛齁，等什么六月总质询完毕咧，你等到六月民进党议员照样还是会骂嘛，总质询就不出来齁，那你还要不要选举呢？如果你宣布要选，民进党议员骂你，你就把道理讲出来嘛齁，讲出个道理来，大家齁就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评断嘛。他说侯友宜不但说齁要做好新北市的市政啊，我们新北范围很大，为国家为大家来团结，阿公半步都是空的嘛。然后呢他说侯友宜最好就是趁这个机会表态参选，没有比这样更好的机会了。那伯文哥我要请教，赵少康是要逼侯友宜来表态，可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现在讨论说战犯是谁，然后所有很多的箭头都是导向侯友宜，箭靶在我身上，我身上插满了箭之后，你跟我讲说现在是你宣布的一个好时机，是一个好时机吗？你会怎么样来看？ 我这样讲哦，这个侯友宜要不要出来，或侯友宜能不能出来选总统，这是国民党内的家务事。但是就国民党的家务事来讲，我一句话送给侯友宜，我认为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要嘛就是一定要面对。所以很多人国民党内的人在讲说侯友宜的案子到底要怎么去解套，想尽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我告诉大家绝对无解，到最后就是不断的撞墙。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他只能够硬干，绝对不可能解套。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从党派的立场去看，也不能够从国民党的家务事来看，我认为要从新北市民的角度来看。很简单，刚刚你看国民党有人讲说四月到六月议会开这个会的时候，你干脆就请假算了。我先提醒大家，四月到六月这次是新科议员的第一会期哦。我新科议员经过初选、经过大选、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后，我获得民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我连质询你市长，连在议会见到你的面都还没看，都还没见到，你就马上说，我要去选总统。你先不要讲说议会会不会翻，会不会整个沸腾，滚起来不？你先不要讲议会，光是市民有办法接受吗？好。那接下来又有人出主意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干脆四到六月这个侯友宜你就委屈一点，反正七月八月熬过去，九月你再来宣布或者是七月八月你再来宣布。我跟大家讲，不管那七月八月或九月宣布，下个会期市政最重要的就是总预算。我都不要讲别的，我很公平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坐在我旁边的是黄进平议员，他是国民党籍的，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说在市政总预算要审查，那个是市政最重要年度重头戏哦。结果市长把这个总预算书送到每一个人的议员的这个办公室之后，结果市长说对不起哦，送到你们那边去了，你们自己看哦。施政总预算的这个报告我请副市长来这个替我讲，然后呢我要去选总统了，有没有办法接受？我相信不要说黄进平议员啦，所有国民党议员如果桃园市这样干的话，他们也不会接受。换句话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下一会期中央政府总预算送进来的时候，结果陈建仁说，陈建仁院长说，对不起这个总预算书送到你们手上，但是总预算报告我请副院长郑文灿来跟你们报告，我要去帮立委辅选，我请假一个月，我要去帮何伯文辅选，我要去帮民进党籍的这个辅选。他还不是说他要参选哦，假设他光是辅选说我要请假，你觉得国民党团国民党立院党团会不会翻？一定翻的嘛，这个事情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容忍。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一个都不要再讲说他几月宣布，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几月宣布，侯友宜就是背弃新北市民，就是一个绕跑市长。好，那过去有人说你们民进党过去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在喊说侯友宜你绕跑市长，办理市长人家还不是得到115万票。我跟大家讲，刚好这个逻辑是相反，我们过去喊说半年市长绕跑市长，市民不相信嘛，因为市民觉得那有可能，我现在还没打击你们民进党在乱讲，所以市民给他托付哦， 115万票这么高票，对侯友宜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跟大家讲，他如果在这中间过程中他绕跑，真的跑去选总统，我都不要讲别的，我都讲最实际的例子，不用喷口水。上次朱立伦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当时才请假大概两个半月而已哦，请假两个半月，你看他后来，第一个，他几乎政治生命几乎在那一场战役中就结束了之后，最重要的，他那一次去选总统也得到最低的一个票数，整个新北市政几乎完全停摆之后不说，新北市民你看后来去怎么去看这个朱立伦市长，他后来败选之后啊，回到新北市议会，那个整个人啊，骨也拢消风体，为什么？整个气势不在。我认为侯友宜这次绝对是必须要面对市民最严苛的检验。刚李博毅，刚这个主持人有念到一段李博毅，李博毅，你知道他那个讲，他说：“哎，你如果要请假，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去选市长？哈、哦，干脆你就请辞算了。嗯”我跟大家讲哦，言犹在耳，你知道这句话哈、哦，你们可以去调我过去在辅选新北市长的时候。当时这些话是我讲的， 嗯， 当时这些话是我质疑侯友宜的，可是没有人相信。现在变成国民党内自己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哦， 嗯，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政治啊，路是长长久久，一个人的言行是必须受到检验的。侯友宜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他做出了背叛新北市民的选择，我认为这个历史是不断重演的。朱立伦就是阴见不演，朱立伦就是侯友宜最好的一面镜子。 我记得连胜文齁、哦、他有一个评论齁、哦、他认为说齁、哦、民进党的伤口齁、哦、就算初选有这样裂痕，但是伤口愈合是快的。可他认为国民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正好我请教齁、哦、朱立伦跟侯友宜齁、哦、到底有港心无啦齁，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齁、哦、当在抓战犯的时候，然后黄伟汉又很清楚的，他不是分析论哦，他有分析，可是他就直指说，对，侯友宜就是战犯，然后他讲说有侯不投，集体交友，对不对？ 对。 那你又看到这同时有人在放话嘛？那放话就讲说，哎，其实朱主席打了好多通电话给侯友宜，可是呢，侯友宜坚持在选前之夜他不出现。那后来你又看到是朱立伦跳出来说，大家好了好了，不要把矛头指向党内同志。 对、哦，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两面手法？ 这就是朱立伦趁他病要他命，趁侯友宜生病，然后趁机捅死侯友宜。我跟你讲，这诸侯不可能同心的，因为最近太多放话了嘛，各式各样的媒体放话说朱立伦致电侯友宜，就差你一个啦，拜托你出来啊，图卡贴、啊、一下，然后侯友宜都不甩嘛，然后朱立伦勃然大怒。嗯、我就问一个很简单，朱立伦勃然大怒，有谁知道？只有朱立伦自己知道嘛。 嗯。 那为什么这件事最后被媒体知道，变成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朱立伦的人马在放消息嘛、 嗯、 说就差侯友宜这个算计的精算师。所以朱立伦其实在这一次哦，成功的把政治精算师这个标签从自己撕掉，贴在侯友宜身上嘛，对不对？ 嗯。 侯友宜现在变政治精算师啊，哇，你看侯友宜之前跟韩国瑜觉得韩国瑜有争议的时候，就距离韩国瑜很远。四大公投哦，觉得可能会输，就距离四大公投很远，说岁月静好。这次选林明真会输，所以侯友宜就保持距离。所以政治精算师其实是侯友宜。所以现在真的、哦、朱立伦真的把政治精算师这个标签贴在侯友宜身上。那侯友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直接讲，李博毅就是很好的例子。 嗯、 李博毅是大安文山区的民意代表，对不对？他代表的是大安文山的民意，对不对？代表叫深蓝的民意嘛， 嗯， 对不对？侯友宜现在面临到深蓝的反扑跟深蓝的反弹嘛。李博毅讲得很清楚，要请假为什么不请辞？要请辞去年干嘛选连任？对不对？哎、欸，我刚刚李博毅 是、啊，而且李博毅他是大安文山区第一名的议员， 对， 得票最高的。 我刚刚哎、欸，我以为是这个戴伟山还何伯文在骂侯友宜，哎、欸，竟然是李博毅在骂侯友宜，就是这很奇怪嘛，这应该是民进党在骂侯友宜的话，结果你把那个遮起来。既然是李博毅，对不对？那表示说深蓝的对侯友宜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李博毅是大安文山的民意代表，还第一名选连任的嘛，这一块。另外一个刘家昌够深蓝的吧，现在出来喊什么郭韩佩嘛，对不对？叫侯友宜走开嘛、 嗯、 对不 对, 对， 还有呢王建轩今天为什么跳出来， 嗯， 王建轩够蓝的吧，够红的吧、嗯、 对， 他就觉得侯友宜不够格嘛，对不对？所以还跳出来挑战侯友宜嘛。所以你看哦，侯友宜在这一套他真的没有想过，他原本的岁月静好竟然因为南投一场选战做了一个噩梦被惊醒嘛，对不对？所以侯友宜受重伤是 这叫惊蛰，叫睡醒，对不对？ 哦，惊蛰是春雷的时候会有惊蛰，我也是有念点书的。但是对侯友宜来说，他真的没有想到。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你看我最近 T 台的民调、嗯、T 台民调侯友宜不是说还赢赖清德 4% 吗？侯友宜 32%， 赖清德 28%， 柯文哲 21% 吗？对不对、嗯、 可很有趣 ，T 台民调做到三月三号，嗯，就是说，哎、欸， 那如果三月四号之后做，是不是又会更多？ 所以我来帮大家解读、啊嗯。第一个，最近 TVBS 做出来民调，我没有否认 TVBS 民调，我觉得 TVBS 民调很准，因为它有机构效应，所以长期而言来看，大概蓝绿落差会有4%到5%。所以单就看侯友宜32%，赖清德28%，柯文哲21%，我就认为赖清德跟侯友宜已经翻盘了。更遑论 TVBS 民调只做到3月3号。3月3号就是上周五。上周六投票是3月4号。侯友宜民调开始掉是3月4号、3月5号、3月6号一直到现在民调侯友宜已经逐渐往下掉。所以这两个迹象其实我认为侯友宜跟赖清德已经做黄金交叉了。可更有趣的事情是为什么 TVBS 只做到3月3号。完全没有道理。嗯。 对啊、 完全没有到 TVBS 是个很会做民调，是做到3月3号就不想往下做。 不是，我跟你讲，大家都在等3月4号开什么盘嘛？ 对啊， 对，那就是个政治的趋势嘛，氛围完全会转变的、 啊。如果 TVBS 是懂的，他一定是从3月3号、3月4号、3月5号、3月6号去做这几天的民调，怎么会去做2月23号到3月3号的民调？这很奇怪，所以。到底是后面是真的刚好没做到，还是做了公布会造成侯友宜民调的溃败？大家在猜嘛。可无论如何，从我直观上感受到，你只抓到3月3号，既然只赢赖清德4%，加上机构效应已经翻盘了嘛。嗯，所以侯友宜的岁月静好在这一次的南投补选彻底光环消失嘛。可回过头来看，谁发现侯友宜光环消失，谁笑得最开心？是朱立伦笑得最开心嘛？嗯，因为最近各种新闻都出来啦，朱立伦子弟兵林涛回到智库当副执行长， 对， 战斗位置就绪嘛。嗯，还有呢，台北市的市政顾问陈国军说，人在台北市，心在党中央，对不对？ 帮忙操盘。 对，今天有，只是昨天也有媒体独家嘛，对不对？说陈国军，因为陈国军从桃园市来就跟着朱立伦嘛，然后新北市也跟着朱立伦当观察局局长嘛。嗯，后来100%出席了嘛，现在在蒋万安这边当市政顾问，也有媒体爆出来说，哇，原来陈国军人在台北市，心在党中央。当然他否认，我尊重。嗯，可你看哦，包含各种放话等等的，朱立伦显然活了过来嘛。所以今天刚刚我们录影的时候，朱立伦开中场会，朱立伦说，嗯，我从今天开始哦，征询各方意见来为我们2024提名做准备。嗯，你要征询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嘛？大家没有意见。 不是，征询意见就是各种意见都有啊。 他就是要拖嘛，他就把侯友宜拖死嘛，对不对？就不然你要征询什么意见，我就觉得很奇怪。民进党不用征询意见了，我们在谈时程。嗯，时程跟意见有什么关系？民进党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三月十七还是16就登记嘛，有登记有没有就没有，啊有的话两个就辩论啊什么的，然后4月12号决定，就是这是时程跟各方意见有什么关系？所以朱立伦你知道他在拖嘛，他在拖再拖一个礼拜，再拖两个礼拜，看着侯友宜血流干嘛。那血流干之后，哎，我是朱立伦，我就等你侯友宜血流干之后，我4月20号说，哎，我现在开始要登记了，来登记。嗯，就侯友宜怎么办？议会开议啦， 可是血要流干，可能要再看一下民调的这个数字吧。 对， 可是朱立伦没有翻上来，他要怎么办？ 没关系，对政治来说，把对手干掉比自己提升更容易啊。政治是选择题啊，我不用做到最好，我只要证明我是唯一选项就好啦。你看郭台铭现在不是选项，因为他不是党员。嗯，侯友宜现在正在流血，而且他有绕跑问题，依据战斗值的标准，侯友宜没有正当性哦，嗯，对不对？立委最近不是等一下我们会谈，我说战斗值第一个就是正当性哦，侯友宜没有正当性，你要怎么绕跑？嗯，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朱立伦是在拖，然后在看，然后等到四月五月的时候，忽然提出一个办法，哎，要参选来登记，请问侯友宜怎么登记？侯友宜不是卡住了吗？嗯，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在这局里面哦，坦白讲，获胜的看起来是朱立伦的一点，侯友宜扣分。 因为齁朱立伦他是有主动的这个主导权，可是呢侯友宜他又太过被动了啊，底下省省省啊，到底怎么时机才好啦齁。那静平哥我先请教齁，当你去问朱立伦说，那请问你到底是要当总教练，还是你有可能是这个候选人之一嘛，那朱立伦怎么样回答呢？他又在那边齁，一定是无私无我齁。那后面有冒出一句说，作为总教练一定找出最强最好的候选，可是人家问他说，那有没有可能总教练兼那一个候选人呢齁？他其实又在那边五口气三啊，类似谢谢大家，就是讲一些空泛的话。那所以我要请教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其实记性很好，我们去回想齁，在2016年换柱之前， 然后不是问说，哎，朱立伦你要不要选总统？要不要选总统？朱立伦怎么回答？没有，我没有要选总统，每次都这样答，对不对？那后来还是发生了换柱的事情。 可是遇到淡水阿嬷那时候， 对，可是不是？可是这一次呢，问他说你有没有要选？你是要当总教练，还是要当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候选人？他在讲说无私。无我啊，他为什么不直接讲说我没有要选？哎，讲不出口哎。 我相信在这个三月四号南投立委补选以前，或许还会存在着1%或者是0.01%或0.0几的这样的一个想念，就是有可能想要这个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总统？可是，在三月四号之后，我认为这一个这个念头，这个意念哦，大概就不会再变成一种固执的执念，大概就会幻灭了。那因为形势会比人强，而朱立伦你刚刚说到2016年的这个想不想选总统，当时这个朱立伦的身份就像现在侯友宜被卡在新北市，而当时他也说把话说死了，说满了，做好做满、哦、这个一定做好做满在新北市，所以他没有办法再让自己能够抽离出新北市，所以当2016年那个事情，然后后来这个洪秀柱出来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然后弄得到时候哎，结果大家也没有那个勇气，我说整个国民党没有勇气继续支持洪秀柱到底啦，不管是因为终究都是败选，那败也要败得漂亮，转身也要转得这个有勇气，结果没有办法，因为民调整个下滑，然后当立委的选情整个几乎崩盘，当然单一点选情立委也是崩盘，但是很多人这个当时很多这个尤其是中南部不愿意跟这个当时的洪秀柱挂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朱立伦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说不选，他就被逼得出来，因为他是党主席，他等于我可以用说刀架在他脖子上形容，他就是被逼出来。这个情形，这个郑浩兄想必当时会比我更清楚那个状况。 我前一天还是洪秀柱发言人，隔天变朱立伦发言人。 啊，对。 所以当下，当时他应该会比我更清楚那个氛围。他不想选都不行了，因为整个国民党要整个崩垮了，所以他没办法，他是党主席，所以那样子有他的一个政治氛围的背景，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在那中期以前他绝对不会想出来选，他也不想，所以才会被形容被大家批评说你那时候国民党的男人都畏畏缩缩的，这个扭扭捏捏。好，那这一次呢，为什么我说他还荣获3月4号这个南投立委补选以前他可能还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那之后我相信他自己会很清楚他自己的角色。当然贵雅你刚刚讲出来说他那一段说辞，我一定这个无私无我，听起来会像我用另外一个时空对照2020年的这个2019年的吴敦义主席前主席说大公无私啊，现在是无私无我，所以听起来会很像荣获在党内的这些人或者是外界。 你没有听吴敦义，我们都还没有想到说啊，不就是一种吐槽的那个大公无私吗？因为吴敦义心里面就是有私，才会最后不来不去， 所以我说 平安内嘛。 所以我说听起来会像是吴敦义回答的这样的一个 2.0 啊。那无私无我跟大公无私文字绕来绕去，那到底是心里面有没有那种想念，有没有整个放弃这样的一个念头？但是我认为以现在的状况，国民党里面几乎讨论的都是不是这个侯友宜就是郭台铭，而侯友宜又比郭台铭高出很多。郭台铭在前一阵子的这个发言之后，然后在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交集之后，慢慢的那个交集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他的几率越来越低。之前我一直强调侯友宜他有他出不出来的问题，他能不能出来，会不会出来，然后是不是在四到六月这个质询完之后，总质询结束之后，虽然有人说这次的会期4月25号才开始，弄到6月底他可能要7月，但没有关系啊，你也不必急躁焦虑到现在不管他出不出来，你就先把侯友宜骂成这样子，然后到时候真的他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民转倒灰，你要不要帮他你要不要这个怎么帮他圆、 欸、所以我觉得。但是放话的刚刚郑浩也有讲啊，啊谁会知道朱立伦有没有生气所以 我觉得都不要放话。 破旗消强嘛。 党部里面的什么党务人士啊，不具名的人，或者是具名的像博弈兄他也是议员也好，都不要放话，因为这样子只会让大家看笑话。我真的奉劝大家，不管是不是侯友宜，那如果真的他不行，那你就赶快去跟党中央建言，真的不要他去卡喉，你光明正大的卡喉，你不用讲那一大堆。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诶他有机会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那你也不用把他的话讲死，人家也没讲话、啊、人家现在也真的切身为民啊，你要他说什么齁、哦、我现在辞掉。 然后而且时间才多久多紧迫，所以我才说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很难去做，很难。 你是挺侯派的嘛，对不对？ 也不是说挺侯派。 你不是不是，你刚讲你在骂很多人呢，你在骂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哎，因为侯立群有讲说， 你要陈大卫的良心，好吧？ 不是啊，因为你看你要陈大卫的人，你怎么会怕成为议会的箭靶呢？讲就讲嘛，就出来讲嘛。 我只是希望说，万一真的是侯友宜的话，那怎么办？那你这些人把话吞回去吗？跟吞馒头，跟周星驰一样，把那个一个饼都吞下去啊？你现在这些人脸都会绿啦，所以我就说不用急着，连你们都还没有去准备磨刀霍霍，不管是对侯友宜对谁准备要这个到时候下手要去批评他的时候，那自己人先屌侯友宜屌成这样，那以后才怎么帮他扶选？我请问大家，那你们就除非你们就做一个这个决定，那以后这个朱立伦挺侯友宜，就像刚刚讲的，有侯不投，那无侯那个这个无侯才会想办法。那这样子国民党还团结什么？我觉得团结不是团在一团心结，不管是市议员党内的公职员啊，也不要放话打了几通电话如何如何，那又不重要，不管是侯友宜或是郭台铭，那不然你就让朱立伦出来、啊、 你约束得了谁？ 我觉得国民党没有谁约束得了谁。 对、啊、 我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非常的恶质跟糟糕，不管是不具名放话或是台面上的公职人员立法委员市议员，不要再骂侯友宜或郭台铭，骂完了你们爽了，然后赚到了这个声量，对国民党以后要推出的候选人有用吗？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搞啊，因为你说侯友宜会批评如果他身边的人啊，你问博文就知道啊，我也觉得他现在旁边的这个政治幕僚很糟糕啊，然后给他错误的这个资讯啊，甚至在3月23号这个争议都讲不清楚，所以当我跟他们的这个官员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回他们四个字，你们咎由自取，咎由自取，要他们自己想清楚的政治判断，就刚刚这个博文兄讲的。所以我才说侯友宜如果说真的做好准备，我不知道他做好准备了吗？眼下看到我是觉得没有，但如果你真的要做好准备，你自己就要想清楚跟党内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有跟党内之间的这个立场，朱立伦跟朱立伦身边的人，还有党中央党部，还有这些所有台面上的议员和立委公职人员，请你们也不用急着在民进党和对手都还没有盯上侯友宜的时候，虽然已经看关注了，只是还没动作，你们先把拿刀子把侯友宜砍得这个头破血流，那这样子你们不是已经这个先把自己的弱点呈现给敌人看了吗？ 哎，做好准备了没有？我们等一下再请教博文哥，因为你在新北齁眼线比较多，观察力比较强啦齁。来，我先请教宇韶老师这个部分齁。我们来看这个是TPOC 齁，它是专门做大数据的齁。那它做出来的一个趋势齁，有两边来呈现啦齁。一个是朱立伦跟侯友宜的这个网络好感度的趋势齁。那其实呢朱立伦的好感度齁是在下降，那侯友宜稍微上升但是不多。那我们再看齁，到底谁是战犯齁，网友的想法是什么齁。他这边做一个饼图齁，那顺着下来呢，这一个最大的饼是什么齁，是批评朱立伦啊，董超你就不应该找林明真出来选的齁，这个是占大众齁 ,19.2 个百分点。那这一块呢齁 ,17 个百分点是什么啊，国民党齁始终吃不了三天的饱饭，就是说齁国民党可能这个政治风向或是钟摆的这个效应等等啦齁。那再来往下走齁是 11.3 是说啊，国民党就是应该要世代交替啦齁，林明真实在是这个这一个品牌太老了齁。那还有人说啊，输了才会有所警惕齁。那我们来看有一块是在这边齁，这一个 7.2 个百分点是什么，认为侯友宜我告诉你啦，他根本就是背了黑锅齁，也有一票的人齁 ,7.2 个百分点是这样认为。但是抓战犯抓来抓去，国民党在检讨的这一块啦齁啊，反正呢我是许贵啊，我就说是中年黄害的齁，然后呢今天李正浩就说是黄进平害的，就互相推辞嘛啊，这些齁尊功伟过，你怎么样来看？ 来，我盘点一下五大战犯好了。第一个朱立伦。朱立伦问题在哪里呢？其实从去年九合一大选他就开始布局在收揽地方派系，收揽人心嘛。虽然国民党会讲是说啊，张善政也不是民调最高但最后赢的 啊你怎么不说谢福鸿后来输了，为什么朱立伦要独排众议？这里面有他的私心吗？当然有，去年的选战他接主席开始就开始布局他2024年的大位嘛，这是朱立伦。第二个林明正没有问题，林明正最大问题是啊，左边想帮儿子，右边想帮主子。儿子啊很简单嘛，主子是谁？就是朱立伦嘛。朱立伦跟他讲你出来算都来算啊。而且呢南投这一块齁，将来我们上下交相贼，林明真基本上幻听嘛，或者是呢他可能也轻敌的，但是他的心态就是啊，这是啊一本万利的买卖嘛，有组织加持，而且呢还可以呢把光环度让给儿子嘛。 这明明真的问题啊，但是没有想过补选会放大所有的争议，结果呢，南二就变中二，这个过程一模一样。第三个是什么？战斗蓝嘛。赵少康这里为什么都要下去？因为以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主场，既然呢，林明真呢说不清楚，我们尝试呢让大家了解，又用战斗蓝去年骂民进党的那一套，缺蛋缺电呐、或是呢什么票投民进党啊，青年上战场吧。关键除了赵少康下去之外，还有徐巧芯，他不过逻辑的矛盾就是要问了下去干嘛？蹭声量。这些人呢有没有把补选当成补选？没有，是把补选当成自己的大补丸呐。这个补选对这些人来讲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累积啊，争权夺利，或是呢更上一层楼的工具或政治筹码。最后，昨天我讲的，那个男人回来了，那个男人就是大家怀念的韩国瑜嘛。韩国瑜在补选前后，我昨天已经说过，他动作非常非常多，而且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什么？他大概也不看好林明真呐、为什么？只要他选输了，那么大家会霸侯友宜啊。这时候呢，把人家先摆得快快咯，深蓝这一块呢，可能呢声量就倒到侯友宜。所以我要讲的地方是侯友宜的问题哦。我相信侯友宜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也是啊，机关算尽啊。我说过了，侯友宜绝对不做呢对他没有意义的事情。侯友宜呢绝对不做呢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别人基本上可能是加分的啊。对他的政治幕僚来讲，我们都知道哦，侯友宜的决策圈是非常狭窄的，侯友宜的决策圈呢是非常非常厚的，就是那几个人。侯友宜自己不见得有政治判断能力，那么幕僚就很重要。所以幕僚告诉他下去啊，基本上不会加分啊。而且呢，你算的也太远了吧？你都票都算到绿营这一块了，你下去啊，哪大这样、民进党啊，或是前绿的人呢，会觉得你不讨喜啊，都已经算到这种地步了，请问是不是机关算尽？ 好，来，那我先请教佩芬哈，因为你就是大安区你也长期经营嘛哈，那李博毅他应该也是当过至少有连任议员，他应该知道分寸拿捏， 是啊， 对 是是， 已经买功哈啊，早晚都是要宣布。虽然说静平哥说不要再逼他了啦，可是呢，不只是他哈，党部主委台北市党部主委那包括赵少康都说啊，你别底下讲几句空话嘛，你总是要讲清楚你到底怎么样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国民党很急，但是连李博毅他都跳出来哈，他说早晚都要宣布是总统候选人，那为什么不好好确定到底要怎么做哈？不然呢，遇到更大挑战，比方说议会会籍要不要请假？既然请假，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 这言未迟啊，上个芦洲的议员。 那你既然要选总统，为什么还要来连任新北市长？那、你觉得李博毅为什么会讲出这种话？ 其实李博毅他作为我们大安文山区这一次三万多票第一名这样高票连任的议员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他在我们这个深蓝选区可以这么高的支持，他一定是他的这个支持者之间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支持国民党，非常挺的。那他现在在基层跑，一定是听到基层的声音嘛，一定很多人跟他反映说那个侯友宜在做什么啦，就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齁，非常贪心，然后机关算尽。刚才我们的来宾都有讲到说他就是一个趋吉避凶做到极致的一个人就是跟他可能又引伤害到他的形象的事情没有保持距离。四大公投是不是我就岁月静好发一篇没人看得懂的脸书文就算交代了。韩国瑜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忙于市政。那再来这一次林明真呢就是我去这个视察轻轨，结果被人家爆出来说连日期都错嘛，而且呢你视察轻轨是白天，那晚上难道不能去浮选吗？而且呢那个只录了20秒的这个影片，那他就是呢一切只要是不小心能够伤害到我的形象，以后我要选总统的时候被人家拿出来我跟林明真的合照，这样子我不要，所以他就能避就避。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这样的作为对于很多国民党支持者来讲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啊，你是我们国民党现在这个最有这个潜力的，然后呢声势最高的这样一个地方诸侯，结果你呢只要遇到国民党相关的选举你都逃得远远的，每天在那里吼吼做代际。所以李博毅为什么要发飙？其实李博毅平常不是一个特别呛辣的人，他 他的形象是比较温和的，你知道吗？然后又高又帅，然后呢，就是在基层很受欢迎的。他会这样讲，一定就是他感受到国民党基层的压力了嘛。所以刚才大家就讲说，这个大家以为说朱立伦是精算师啊，其实精算师 2.0 根本就是侯友宜。可是国民党这种精算政治，这种宫廷的斗争哦，就是你放话我放话，我有打电话给他，他有拍桌等等的。其实不只是说中间一点的选民就看不下去，其实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也会觉得很无奈啊。你看，眼看这一次的三月四号的这个南投立委补选，团结的民进党哦，在赖清德主席的带领之下，打出了这个不可能的一仗。然后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每一个都心怀鬼胎哦。那这样子一对比之下，我可以想象说，为什么李博毅这样子会讲出这样的话了？ 哎，焕哥，我请教哈，因为哈，我其实侯友宜过去跟就是那种不沾锅哈，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的算计深到这样哦，我是还不是那么晓得啦哈。来，我们看一个部分哈，这个是邱明玉他讲的哈，他说呢，侯友宜为什么没有参加选前之夜，是因为呢侯友宜的幕僚、哦、跟他建议跟他献策说，哎呀你看呢，你是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你就要有总统的高度，如果太过介入选举的事情，恐怕会流失绿营的选票、哦、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对比之下、哦、赖清德副总统，那他也是党主席嘛，他当然也是有志大位，对不对、哦、那这一个部分呢，你就看到他前前后后行程可以弄35个行程，大庙小庙通通都去拜，因为他希望说在这一块呢，他立下战功之后，然后也就是把这个党内、哦、团结起来嘛。那可是侯友宜他的想法是说，哇，那这样呢，我蓝的本来就是我的票了嘛齁，那如果我去挨一个特殊微微啊齁，然后或者是说变成太过两边的张力拉得太强的话，那绿营的选票我会流失。你觉得现在想出来说是幕僚献策齁，这个幕僚是不是该打屁股？ 我觉得这个幕僚应该姓高明阳，叫高阳，叫戴罪高阳。你根本就是政治界的小白嘛，想太多。如果帮林明真辅选会这个激化这个蓝绿的对立，然后流失掉绿营的选票，那请问那你总统还要不要选？总统选举的强度不是更高，而且总统选举是73个选区的立委同时在选哦，那强度不是更高？那你侯友宜如果连林明真这拖地的歪聊，那你我建议你干脆你就岁月静好，不要选总统了。任何稍微懂选举人都知道啊，要争取到中间选民就已经不太容易了，更何况去争取到对手阵营的选票。你以为总统选举绿营的票会投给侯友宜哦？啊，请问侯友宜，你是自我感觉好到这种程度吗？还是你的幕僚自我感觉好到这种程度？现在侯友宜最大的问题是，你连你蓝营的基本盘你都不巩固哦，你还笑醒中间选民，更何况还想到绿营去？你会不会想太远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侯友宜的，我曾经讲过，他先天上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蓝营的基本盘不够巩固，蓝营很多人对他没有信任感。嗯、为什么？因为甘不甘你不是自己人，嗯，那过去很多很多记录嘛，所以你这个时候侯友宜，如果你真要选总统，你应该先回防蓝营，先把蓝色基本盘巩固起来，你才有可能去抢中间跟稍微浅绿的选票啊、但是呢，侯友宜这个操作，他是说好蓝的票我不要了，那他是吃定什么？这边让他提名我，你们一定含泪投票嘛？嗯，那有这种事情吗？我觉得未必哦，我觉得未必哦。所以这是侯友宜一个战略上非常严重的失误啊、哦。侯友宜已经错失掉两次机会了、哦。第一次是在去年底，他刚高票连任的时候，当时有一股拱侯的声音出来了，那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叫一鼓作气。嗯、第二次机会是郭台铭表态想选总统的时候，那是侯友宜的第二次机会，那个叫做再而衰。现在接下来就是三而竭了，侯友宜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没有败部复活机会了。第三次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但是侯友宜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蓝营支持者的集体焦虑感，而这个焦虑感在南投补选输掉之后他再度的被点燃起来。本来去年126国民党赢之后，蓝营的支持者心情是稍微平静的，他比较没有焦虑感的，想说啊，我们这个底打得这么好，可是一这个南投补选输掉之后，那个焦虑感重新被燃起来。好，侯友宜你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蓝营支持者的焦虑感？而且我告诉你，我预告3月17号以后蓝营支持者的焦虑感会更重。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已经确定了，因为看起来应该不会有其他人去登记，所以3月17号登记截止就等于确定大概就是赖清德会被提名了，因为中执会资格审查那个都消极啦， 你不可能现任副总统没有通过资格审查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3月17日之后，国民党支持者焦虑感会更重。那你这时候侯友宜怎么办？你继续扭捏作态吗？你不是叫汉子吗？啊，怎么汉子吗？一点汉子的样子都没有。你继续扭捏作态，每天在吼吼咒歹己，继续过你的岁月静好。侯友宜现在为什么会被拉出来当箭靶之一？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没领金嘛。那站在国民党的支持者的角度来讲，你想要接受国民党的征召，打着国民党的招牌，用着国民党的资源去选总统，可是当国民党需要你的时候，你侯友宜装作没看到，你觉得支持者心里作何感想？全世界侯康的都是你的啊，你要假后做勤扣，这干我家后的事情，那你干脆你就自己宣布当选总统不就好了？可是我告诉侯友宜，你现在要选的是总统，总统跟政党没有若即若离的空间，他就是百分之百力挺。如果说当林明真很需要你的时候，而你却没有出现，你也没有出声，最后录一个 19.5 秒不甘不愿还逆光的广告，我不相信侯友宜的媒体团队这么糟糕，大逆光拍一个脸都黑掉了， 而且还不断的业配讲侯友宜做歹 事。对，所以这显然是很不甘愿。那你如果你帮林明真辅选都这么不甘愿，国民党马上会有73个区域立委要投入选举，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你帮一个林明真辅选都这么不甘愿，到时候是有73个人要选欸。 不是，我觉得他会不会是挑过的齁，那嘿接的没饼啊，接静平哥没饼啊，然后啊、哦、就不要去了齁、哦。然后我看到齁雨韶老师感觉有机会，然后我就给他一点那个就是一起同台。这样子你觉得73只小鸡受得了吗？这是问题点嘛。 当总统候选人不能这样算计。当总统候选人他73个选区，当然我们知道实务上不可能我对73个选区都一视同仁， 对，可能后面会有重点加强。 照理说， 能够说今天没比 你就。要不然你看新北市议员在选举的时候，他有选新北市长，他有没有去选那个国民党提名的新北市议员？哪一个会当选，哪一个不会当选？ 我跟你讲， 还是有啊。 我跟你讲， 侯家军去的比较多哦，侯家军去的比较多、哦。 侯家军他有没有完全都不去站台？这个就可以去评。 他有大小眼呐、啊，哈，你可以他们评 一下。其实总统候选人应该逆向操作，越不可能的，我要去越多次。 对啊， 那种稳定当选的可能就总部开幕我去一下意思意思就好，越不可能要去越多次。可是侯友宜正好是反向操作，他是你越不可能我就不理你，那请问你只会锦上添花永远不雪中送炭，当你最需要别人支持你的时候，请问大家会不会用你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侯友宜自己个性所造成的问题、 啊。来，正浩是这样齁，因为刚刚有一个内幕是讲说啊，他献策觉得总统高度呢，那一个场子齁太介入选举事务，所以呢会流失绿营的选票。那反过来看啊齁，他有去辅选过一次。 对。 然后选前之夜呢就讲说啊，我要看什么安坑轻轨齁啊，就找个借口嘛齁。问题是啊，后面还有一个状况是，你怎么会录一个影片只有19秒半， 对不对？ 19 秒半。那我请教你啦齁，到底是幕僚很糟糕，我们不要讲什么戴罪羔羊，是幕僚很糟糕，还是说自己就是没有 sense， 侯友宜本身有问题？ 我觉得就算是幕僚很糟糕，你用的这个幕僚就是你本身有问题啊。因为幕僚你没办法，你不是小木偶嘛，不是幕僚叫你干嘛就干嘛嘛，你自己会有判断嘛。我觉得这是个性决定命运。这件事情不是说选总统的人应该要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当人家老大，你下面的人出事了，你要不要去扛一下嘛？这大家要不要跟你打这场仗的问题嘛？你今天如果照这种算法的话，赖清德一次都不该下去南投嘛？ 因为一开始说 差15%嘛， 对 嘛，一次都不要去嘛？为什么？ 越落后的时候，你就越应该要赶快往前跑嘛？ 因为这两边是有很大的落差嘛，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是有落差就不该下去的话，怕激起蓝绿对立的话，那我赖清德也可以说啊，哇 ,15% 我不要下去，我怕蓝的讨厌我，我未来要选总统我也要 51%、啊、我也要一些蓝的支持啊，所以我不要因为这样选上激化起来。可如果赖清德一开始就抱这种打算的话，请问会有今天这种翻盘的局势吗？ 不可能、啊。 不会吗？反过来说，你如果侯友宜再怎么算，你算到最后连南投你都会怕，那你有什么地方不怕的？我讲句难听点，你南投你都会怕哦，这么难的地方你都怕， 那你真的永远都在大安文山选浮选的啦，真的一辈子都在帮李博义跟周佩君浮选，怎么去都排李博义跟周佩君。 新北市只能去新店。 对啊，新北市能去新店， 中和也可以啦， 帮罗明才浮选，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不可能嘛，你如果你当老大当到连男都你都会怕的话，那请问你怎么搞？笑死人了嘛，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两千票。输两千票，我讲句难听点哦，如果你侯友宜下去五次，你这两千票你没办法帮林明真争取回来，你总统也不用选了嘛，对不对？哎，你才差两千票，哎，你跟我讲说你民调多厉害多厉害，30几%独占鳌头，屌那个赢赖清德太多太多了啊！结果林明真你没办法帮他多吸收两千票，是不是？你没办法多吸收两千票的话，那你就回家就好好做歹局就好，就新北市就好了嘛。嗯，所以第一个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第二个你对于大局的判断有错误，第三个你没有那种就是我要当老大我就往前冲，跟在你后面，跟在我你接往我要当老大我往前冲，你跟在我旁边我帮你挡子弹那种气魄，请问为什么蓝营的人要支持你？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吗？ 有看到侯友宜有要选举的动作了吗？ 哦，有侯友宜其实我坦白讲，侯友宜在新北市是抓得牢的。嗯，侯友宜最近就要开始做所谓的里长的座谈了，全区域的座谈的。嗯，那侯友宜在新北市做里长座谈，就我跟很多里长互动，他是列管的很好的。嗯，就是里长要求他是真的做得到，他也可能会是做得很好的。哦，嗯，可问题是我讲句难听点，你选总统不可能靠列管里长选上总统嘛，对不对？你不可能靠列管 里。不是，你绑得了新北市，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对啊，你除了新北市，你怎么办嘛？嗯，好，那有些是国民党执政，或许你可以拜托一下，比如桃园拜托一下张善政。可是你出了国民党执政，现在你怎么办？对不对？你还是要整个党务系统或者整个蓝营对你是认同的、是支持的，你先固本嘛。每次国民党都要固本汇报，嗯，对不对？要先固本嘛。你要培元才有多的，要固本培元嘛。那可问题是侯友宜现在是本都没有顾好啊。我还是老话一句啊，此时此刻我支持朱立伦啊，全力支持朱立伦出来啊。 为什么？ 出来朱立伦比较好选啊。 不是，那正好我再补充请教一个问题齁，因为有这个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讲说跟侯友宜齁有这个对话的机会的时候，哦，那感受到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气氛，就是一改一攻齁，我如果再用力一点的话，你会选得更辛苦。啊，你在选举的时候，他是一起呵呵跟你叫狗啊，是安娜？ 不是，我觉得重要是要这个新闻，我看到我真的是毛骨悚然。这个言魏慈啊，上东芦洲的议员啊，那也是小女生嘛，对不对？结果呢，他竟然爆料说，这个侯友宜在选后见到他的时候就说，议员选得很辛苦哈，我如果再用力一点，你会更辛苦。哇，你一个大人这样就跟小女生讲这种话，我听的是真的从脊椎冒冷汗冒到这边呢，他这是怎样？这是你是警察在威胁这个逃犯，还是威胁歹徒，还是说你在行求，是不是？就是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小女生说这种话？就说这个我再用力一点，你会选得更辛苦。嗯，这到底是怎样？就是你是一个这个长新北市的大家长，没错，议员也没比你小，欸， 议员他监督， 议员的职责是监督你侯友宜。什么叫做我再用力一点，你会更辛苦？而且听说是边笑边讲，欸，就是笑容里藏的狠话，欸，所以这个东西我坦白讲，我觉得侯友宜你不要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啦，就是你去做这些事情，对，你在新北市可以当你的新北市的土皇帝，可是你现在选总统不是只有新北市吗？你要出新北市嘛？你出新北市，你要让蓝营的人支持你，中间选民支持你，甚至你还要一点点浅绿的支持你，你才可能选上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你去做这些事是没有意义的啦。那至于侯友宜能不能出来，我坦白讲，以此时此刻来看，我觉得机会越来越小，因为压力锅藏不到七月啦。 不是，啊，你说此时此刻会不会出来？你说会提早出来，还是说出不来？ 出不来，太容易出来啦，因为 这样吗？ 因为压力锅拉不到七月啦。那如果你是四月的话，那变侯友宜要提前喊 yes I do。嗯，他如果提前喊 yes I do 的话，他或许出得来。嗯，可他后座力会超级大嘛。嗯，刚大家都分析过嘛， 我觉得应该会提前 yes I do。 那你喊 yes I do 不会？ 对了，他不就不会嘛？那你就不会嘛？那你就很困难，因为你如果提前 不是，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有太多公公婆婆会一直说，戳到他 ，Yes I do 这样。 对啊，那无所谓，反正我们是看 韩国语， 反正我们是看戏的嘛，我没有差嘛。反正他如果喊 Yes I do 的话，他的后坐力会很大。为什么？因为即便强如那时候韩国语，也留给黄杰翻他白眼的机会嘛。 至少也备询过一次才 yes I do 嘛。你现在连备询都不备询，让第一届议员完全没机会备询就绕跑，这很难的。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现在真的有点把自己困死的感觉。 他会一直后后做歹计，所以你看那个林明正的事情，他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争议可以让人家批他了，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这个事情，你要他现在讲，就等于是要他现在直接跳 楼。你现在是要讲他的心理素质很强，还是要讲他？ 应该是说他真的，我跟郑浩的看法有点雷同，就是我觉得要出来有他的难度。但是他怎么样拖到七月或冷到七月？那问题是他现在状况就不允许 他出来。那你觉得你们会真的没有初选，然后就征召吗？因为七嘴八舌，每个人 这个比例很高 嘛。 现在几乎有这样公式，用征召不要初选， 然后就可以 初选几乎 让这个细火慢炖，炖到七月份。 过去你看，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有一点点像初选，会有一点初选的影子的，几乎那种状况都很惨，然后都没有赢。过去两届就这样，所以。这一次2023年就今年的、 不是应该要打破这种魔咒吗？我们就来初选一次看能不能够 几乎初选一次就扒一层皮，然后吵得不休啦，支持者也没办法，然后大家都焦虑，都也不爽，所以目前我在党内听到的共识是协调征召的状况，就是张善政模式加上王鸿薇的模式，然后直接去私底下去做民调，党中央党部一直去做民调，跟相关的潜在人选去谈了之后，然后再去征召了一个人选。至于是不是侯还是郭还是谁不知道，但是起码以侯现在的状况，他不宜也不用逼他再表态，因为他能说什么？因为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始我跟何伯文讲的，说了就完了。不说现在也都很惨了。 好，这是你们的理想状态啦齁。那伯文哥齁，因为刚刚李正浩都会毛骨悚然的齁，那因为是新北市议员颜蔚慈他遇到的状况，那我要请稿里啦齁，你跟他这个交手经验比较多啊，你感受到的侯友宜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侯友宜市长长期以来，我其实跟大家也都报告过了，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就是说他担任他的市长，他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棍子，而且他这种齁平衡他会做得非常的惟妙惟肖，而且会做得非常的平衡。我举例来说，如果有任何的案子或者是他的这个事情，这个不管是地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媒体啦、舆论啦，或者是民意代表等等，假设不为难他，或者是说这个监督力道稍微放弱一点，他就可能就会这个释出一点甜头。可是假设像我们这种齁，就是强调市政问政犀利监督，然后积极争取建设这种型的，他对你就是 他还笑得出来吗？ 来，你这个不愿因为像这个议员有这个所谓的建议款，新北市的议员有建议款1200万一年， 那比我们多200万， 但是这个东西完全超支在他手上，换句话讲说，他今天觉得说 看你好也就没啊，没收哦。 对对，像我是都不要去谈那个东西啊，那个很多时候，我去年这个签了很多这个像校舍的这个门窗啊、桌椅啦、或者是他们的电子萤幕等等，没有一样下来的。齁、那你如果跟他好的话，什么何止1200万，1200万另外额外再给你补额度都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啊。为什么？我们议员不是在那边什么我给你1200万，议员例如说像我即使没有那1200万，我们争取到了那个地下停车场的改建，争取到那个横移门的改建，争取到那个人行道的改建，随便都是上千万几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他就会拿这个东西，那是他的一个资源。那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市长愿意去跟里长座谈，我也觉得都是好事。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其实很多这些地方的事情应该是透过议员来做争取，来做建议。但是市长既然说好，那我就下来一里一里跟大家这样座谈，那也没关系。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继续维持下去，你不要半途又绕跑啊。他现在如果绕跑去选市长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还是那一句话，其实我们对侯市长其实过去也讲过，你如果要继续选这个市长，你未来选总统就是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对， 我曾经也拿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就是想要选立委，所以我不会选议员，所以我现在没有包袱啊。我现在没有包袱，我可以全力冲。可是侯市长，你现在就是真的卡到了嘛？ 好，来，我们进一步看齁，王建轩在这时候齁，他说他正式宣布是3月29号，可是他今天上黄伟汉的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他就讲说伊要选总统。来，玉霄老师我请教齁，他选总统呢，他说啊，我都已经85岁啊齁，要真的要选齁，是不是要提前跳出来齁，比方他在他70几岁的时候，不过他说他现在看到台湾的状况是什么呢，他觉得可能要打仗了啦齁，然后所以呢他就丢出一个诉求叫做两岸和平 救台湾齁、哦。那他提到的点呢，诶怎么样个和平法呢，有共啊齁。卡苏我哪是这总统的位齁、哦、我第一年就组织特别小组广纳台湾各界的声音跟中国积极谈判和平统一，第二年就可以签约了、哦、他要说要积极谈判和平统一，我觉得统一、哦、台湾人多数都不能接受，但是你说和平大家都想要嘛、哦、那他现在在操作这一块啦、哦、你会怎么样来看？ 王建轩可能没有读好自己国民党过去国共内战的历史，刚才讲的和平统一的话在1948年的时候谁讲过，很像情节一模一样，那人叫代总统李宗仁啊，还派了呢这个和平小组到北京去谈判啊，结果最荒谬的事情呢，谈判的代表团的团长叫张志忠，带领整团的人投降，为什么？中共说我有一份战犯名单，你们看一下，你的名字也在上面。嗯，所以这些呢，与其说是和平，去了之后呢，就叫投降，这叫做国共斗争内战的历史，王建轩要不要重新去读一段那样的历史，你再检证一下自己说的话。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每一年呢政大选研中心跟陆委会都合作，大家都知道叫统独民调嘛，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趋势、嗯、蓝营这蓝线的部分靠上面的叫做维持现状，下面很好笑哦，这个政大选很坏哦，就是呢统一的就故意做成是红色的， 嗯，就在这边嘛， 对对，在下面，然后呢那个独立的就做成是绿色。第一个有趣的是什么，维持现状啊跟啊这个要统一的、哦、到今年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维持永远维持现状呢、啊、跟暂时维持现状大概都 28.7,28.5, 但是呢主张要独立的 25.4, 历史以来最高。那我们来对比啦，那个说呢要偏向统一的、啊、跟尽快统一的偏向统一啊大概 6.0 啦、啊、最新的啊。那尽管要统一的只剩下 1.2 了，所以我说王建轩呢是啊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是为他的理念，他真的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因为他出来呢保证金绝对被没收， 我跟你讲他联署可能也不会过、就是联署那个部分 苦行僧嘛，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我都予以尊重了、嗯、另外也是一样啊，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虽然啊游教授比较狡猾一点，什么意思呢，两岸统一啊 12.3 对不对，你看起来很高， 对， 他是把那个、哦、尽快统一啊跟呢有一天要统一的、啊、全部加起来是 12.3 啊，啊台湾独立啊为什么他把那个一定要独立的跟明天要独立的都算在一起、嗯、所以这个数字没关系啊，就是偏向独立的是44啊，两岸统一的就 12.3 啊，维持现状比我 24%。两份民意啊跟王建轩前部长参考。 我补充一个齁，因为王建轩他有讲说啊台湾太像美国的哈巴狗。啊就是我们会觉得齁在这个三边关系当中我们当然是找对我们好，哎当这当然巴苦为后盾的嘛。他说台湾太像美国的哈巴狗。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说台湾快完蛋了齁。那完蛋在哪边呢，哎我就去看看齁，来一论点蛮奇怪的齁。台湾我告诉你，我们的 GDP 全球排第21大，我们超越瑞士、瑞典、比利时，哪里完蛋了齁。那再来看呢，最近有一个护照的排名啊，的护照好不好用齁、嗯、我们是最强大护照齁，阿联酋是得一秒我们排 71, 中国说喔、哦、我们怎么多好多好啊，排谁齁，排128名。那你再看齁，我们的这个人均 GDP,超越南韩，因为呢下单给台湾供应链的齁，外资蛮看好我们的半导体的事。 被穿着短裙的辣妹们众星拱月，穿衬衫的就是社里教教主郑。 所以不要老是要唱衰台湾。那有一个部分齁跟静平哥有关的啦齁，给你清稿齁，因为据传齁国民党有一个说法是说阿贝森你贵啊，因为我记得你有报名嘛齁，那是有机会。 还没报名啦、 啊。没啦，我是说有机会威齁，你是也是觉得啊那有志立委这个我可以再更上一层，你是 OK 的对不对？ 嗯， 然后呢现在想到说国民党啊、哦、有一个所谓的战斗值，好、哦、来看你的这个战斗指数多少，然后来评估说啊、不是只有民调赢叫做赢哦，还有战斗指数。那请教一下你会把自己打几分呢？ 我自己打几分， 几八分、哦、 因为这不是这怎么讲都不用自我吹嘘或者是自我这个鄙视啊，应该让民众和选民自己去打。 嗯， 或让他们自己去看，因为我自己看自己并不准啊。 嗯， 要让别人看我才知道。但总是要有自知之明啊。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战斗值，如果你问我赞不赞成，就是说 O、哦、不 OK 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蛮抽象的。我希望它能够具象一点。就比如说，你能不能像 比最近3月4号的这次选举能不能经得起检验。 我怕你被扣分，我补充一个齁。因为林俊宪委员啊齁，他讲说啊，如果战力值不够的话，我可不可以用钱来弥补。就是说上缴的金额变多嘛齁。 你在玩手游吗？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对，真的 是。血复活。 又不是玩手游，真的 是。然后他还有讲齁，那要请教朱主席齁，那在一场丢猪内脏是不是可以获得几点的这个战力值。猪心是多少分，猪肝是多少分，猪肠又是多少分啊，你就没有啊， 当然 你扣分啊。 俊宪委员这样子酸是 OK 的啦齁，因为本来在网络上就符合这个网络的用语或者网络的这样的一个酷手的风格。但是如果说你讲到战力值，到底我说这个战力值是你平常在不管是议会还是国会问政，你有让人家觉得诶是有比较从那种理性，然后或者是中道，或者是符合这个跟国民党和政策的这个立场，或者党的这个立场或党的任务是一致的，还是说就像刚刚讲的，你比如说党里面的怎么样，你先吵成一团，你那种战力是用来对付自己的，还是对付外人？嗯，那当然啦，我也不是说党同伐异，就此怎么样，然后就要开始丢东西，然后开始什么大战了，那也是不必要的。那还有包括如果你像我们在上政论节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地方上， 你 有没有辩护论述能力？ 像是你听到齁要战力值战斗值，你是不是心里面齁、哦、我觉得我应该还不错，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我是承认我自己有就想过说啊我应该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不知道人家觉得、哦、我自己觉得我有会不会自我感觉。 但我怕我接下来要讲的你会幻灭。 人家可能觉得不行啊、对不对？ 不是我现在讲你会幻灭，因为呢今天不是有开中常会吗？ 对。 那中常会他有讲说齁、哦、我们就是3月16号会公告，然后呢希望在4月初完成提名齁、可以有竞争的地方我们就做协调齁、那协调不行的就初选。那后面呢又补充齁、哦、黄建廷秘书长讲说什么战力值完全没听过。 所以我就说这个战力值的东西就像之前那个大局条款一样，都没有听过有讨论这种东西嘛。那如果战力值这种东西，所以我才讲说一定要去综合考量，你在打选战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像过去两年的补选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个选举也好，你会不会经不起检验。像一般来讲我们不希望碰到候选人比如说没有豪宅啦， 其实我觉得 有没有违建， 对， 有没有这种社会观感的这个问题，你在人家帮你去布那个辩护的时候，帮你去讲的时候，可能都会很累，疲于奔命。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要能够经得起检验，并不是说啊一定要身家清白开始上从你九族，然后开始下从你哪里去调查你的身世，然后你的财产如何如何。起码我觉得符合社会观感和我们一些我觉得所谓的战力值，可能是有没有论述能力，能不能辩护，能不能为政策辩护，然后形象，还有包括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作风和状况，是不是有点偏离到大家觉得不 OK， 那我觉得才是重要的。 不是啦，因为齁、哦、它非常的抽象到会怎么样呢？搞不好齁、哦、你也觉得自己的论述很 OK 啊，我们也是因为你有论述我们才请你来上节目嘛、那搞不好呢最后齁、哦、可以有那个上下起手空间，就是诶黑官兵友啦换歌啊，来换歌来酸领位齁、哦、搞不好会是这个样子。然后 那他认为他有战力，可能我们没有战力。 那现在完全没听过，诶搞不好你就要回归一切平淡齁，搞不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黄哥我请教齁、在民进党的部分啦、啊、齁，就说他们也有这个策略小组，那现在目前初步确认的是说有16个艰困选区，那你要怎么定义艰困选区，总是要有一个标准值嘛齁、就说他们标准值是没有达到 42.5 得票率的地方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就是上一届立委选举的民进党全国的总平均得票率就 42.5、这个很科学齁、那这个数字每一次都会不一样。假设说民进党假设明年立委总得票率来到了 47%， 那下一次的艰困选区就是低于 47% 就叫艰困选区。这个其实都很科学，因为其实民进党经历过这么多次初选齁、其实初选的制度从最早期的我们这种老人比较知道，以前有所谓的干部评鉴齁、现在可能比较年轻人听都没听过，一直改到现在全民调。其实民进党的初选制度不能说完美，但是民进党有个好处就是说当他发现这一次的初选制度有问题，他下次他就会改。那民进党有没有分裂过？有啊 ,2008 年杀的血流成河啊，那也付出代价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国民党如果要进步齁、不要去搞那些什么战力值啦，还搞出什么红军模式，什么奥巴马模式来评估齁、摆个擂台大家上去 PK 一下就好了最直接嘛，对不对？ 那你干脆先征召馆长。 馆长也不一定啦齁，就是 他有肌肉。 大家比武招亲一下嘛，对不对？就是说你为什么国民党这么害怕初选齁？我一直搞不懂，就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害怕初选。就算过去的经验不好，可是你也不用害怕到说我想方设法 去抹黑初选制度。好，国民党现在是在抹黑初选制度， 国民党没有抹黑啦， 就初选必定， 对， 初选都一样嘛， 初选必定等于分裂 啊， 必定等于裂痕，然后必定等于败选，这不是在抹黑吗？ 寻求共识就不用杀的刀刀见骨， 不，当然有共识很好，有共识很好，问题是好，你说总统用这个所谓协调，那请问侯友宜没表态要选总统，那他要不要放进协调名单？ 所以我说用王鸿辉加张善政模式啊， 不是那。赵少康、张亚中，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没有这样想？ 赵少康、张亚中都表态要选总统，那有到时候协调要不要把他们放进名单里面？就你要协调 ，OK， 我也没意见。协调也是一种初选的方法，但是什么人可以参与协调？你有没有一个制度的东西？不是说哦，我觉得许桂雅长得漂亮，所以许桂雅可以来协调。 好，拍拍手。 对，然后呢，张宇韶这个昨天没有请我吃饭，不准放进协调。就算张宇韶民调比许桂雅高，也不放进你。那不就叫私心自用？那不就叫上下其手吗？请问谁来认定谁是潜在人选？谁是潜在人选？ 那不是党中央啊。 侯友宜是，张亚中是不是？赵少康是不是？韩国瑜是不是？ 那郭台铭可不可以放呢？ 对，郭台铭可不可以放？就说你所有的国民党的总统选举制度很有趣，就是他永远都是以人治为观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制度。今天民进党虽然台面上看起来只有赖清德一个人要选，可是他照样领表登记，那个程序还是要走完嘛。真正到确定是到中执会确认提名通过之后才算确认嘛。那他民进党今天也可以讲说啊，因为党内就只有赖清德啊，没有人表态，好啊，那我们就提名，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可以这样吗？连2020年蔡英文要选连任都还办初选呢，那你觉得国民党今天能不能有这种制度？如果一个政党他连自己党的党员之间的竞争都不敢面对，都要用这种所谓的搓汤圆，或是用这种啊打开来收套卡这种方式，你觉得这个党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期待？所以我真的奉劝国民党，今麦各位虎啦，好，今麦各位虎啦，好，各党都有各党的艰困选区，艰困选区就用征召的方式，这个大概各党都差不多啊，大概都差不多用艰困选区，基本上用征召模式。因为什么叫艰困？艰困就是没有人要去选嘛，因为看起来说会赢的机会不大嘛，哈、所以用征召。但是对于那种大家抢破头的位置，你不能说就用协调，然后谁放进协调名单也没有一个公开客观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如果用这种方法继续下去哦，就真的会应验我一句话，就是从2016跟2020总统选举的经验来看，国民党的总统选举在初选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 其实林明真不是也是这样吗？ 是啊， 台面上弄一弄，然后最后说哦他最高。 对啊、 那最后、虽然说那个油耗他只好吞下去嘛、可是这是不是一种黑箱作业？ 当然也是、 对嘛， 谁知道林明真民调最高？ 他们当事人一定知道啊。 当事人知道也不见得是真的做出来的民 调啊。不是啊，那这样子看出来到底是不是真的做？ 这个、 数字有没有调过？ 党部一定会跟他们讲，不用说怎么调。如果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相信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然后他们也告诉你了、然后相关当事人就没意见，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之间的共识啊。 来，博文哥。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以为协调就是硬桥，其实不是，协调也是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是必须要经过大家共同同意。我举例来说，例如说你的总统到底是要协调产生或征召，或者是这个要初选，这个也是党内要经过一定程序的开会，然后大家有共识。我们今天这个刚好今天我们民进党也在开中执会，那就我了解中执会里面的议程，大家里面各个不同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都有很多的交锋，但重点是出来之后大家全党一致，因为这是一个有制度。那如果说现在国民党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你看像不管总统的、或者是立委，大家现在都好像眼睛在眼巴巴看着一个人，那个人叫朱立伦，好像看出来你时程为什么还没定，你到底是要用征召还是要初选还是你要用协调都不知道。所以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他变成一个人治的政党，而这个人他其实又没有那么服众望，所以当然会乱。初选制度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民进党你所算哦，大家竞争很激烈，但是初选过了啊，过了大家就团结，为什么？因为大家叫聘叫给他愿赌服输，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有制度跟没有制度的差别就在这边了。 好，来接着我们来关注的是台美关系的部分哈。那之前不是有讲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哈说他春天可能会来台湾啊？现在的这个局势哈，或者是说安排有一些调整哈。现在传出来的是说，哎，可能会在美国的加州来会面，而且呢，小英总统在访问加州的时候，他也会去到这个雷根图书馆，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个这个基金会邀请他可能会来做演说。那这个部分呢，不同的地点哈，那这样的访问哈，也传出来的是麦卡锡他讲，有机会的话，他还是希望能够来访问台湾。我们先一起来看。 2018年，总统蔡英文同庆之旅访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前，过境美国洛杉矶，参观加州雷根图书馆。当时发表了非正式谈话。时隔4年，中国对台打压加剧，总统传出4月出访过境美国，这一次会在雷根图书馆正式发表演讲。 雷根总统曾经说了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 正值美中关系紧张，传出总统和麦卡锡会晤地点从台北移师加州，就是有鉴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来台，中国军事活动激烈反应，避免两岸冲突升温的善意。外媒援引台湾官员说法，当麦卡锡表示台湾方面对北京激烈反应的顾虑合理，府方则主动提议何不利用在美国过境机会碰面，双方达成共识。 Congress is an independent,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Members of Congres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a case like this, is going to decide for himself or herself, the meeting. 台美间官方口径一致，似乎刻意避免触碰中方敏感神经。 据了解，国安团队跟麦卡锡阵营在今年2月21号，包括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等人赴美进行高层对话时就已经接触。除了触及蔡总统麦卡锡会面外，总统还计划参访美国加州雷根图书馆，并且发表演讲。外传的康奈尔大学以及国会山庄似乎不在计划中。 雷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6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的基础。 台美互动即便触动中国敏感神经，但是两国坚若磐石的友谊也透过一次又一次行动证明。 好，其实呢，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口风是非常紧的，但这个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呢？是美国那边的媒体，他们好像有一点按耐不住，对不对？先看到的是是有英国的媒体金融时报他报道，他说蔡英文总统呢要出访中美洲国家，要过境美国的时候，会在加州雷根图书馆会发表演说，而且也会跟麦卡锡来见面。那接着你就看到彭博报道说，麦卡锡证实的确计划在美国跟小英总统见面，同时也强调说，有这样的会晤，但是不代表说，我以后就不去台湾了，不是说这一次抵那一次，不一样不一样。那我请教国成老师，要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第一个，当然现在疫情缓解，所以总统积极出访拼外交，这个是我觉得一定要加以肯定的。那去我们中南美洲瓜地马拉跟贝里斯这两个邦交国，在国际上对台湾都很支持，所以总统去这个是巩固邦交嘛。然后另外呢，这一次在美国，如果真的见到了这个麦卡锡议长，这可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是第3号人物啊，总统副总统接下来就是众议院议长。而且麦卡锡现在刚刚当上众议院议长，他是当红炸子鸡啊，在美国能够见到他当他的贵客，可以说这个对我们的外交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同时啊，这个在美国见到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会这给中国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美国国内哪一个地方他不能到他都可以到啊，我在任何地方出现，然后呢接见我所谓想要接见的人，中国如果还抗议，这个就是跟全美为敌啊。因为众议院议长就是众议员的代表，众议院435个众议员就是全美国国民依照人口比例选出来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经营可以说是这个相当的细腻兼顾了我们邦交国的邦交，然后呢在对美外交也有很大的突破。而且现在的这个报道总统府方面也没有否认。外国媒体说呢，我们呢是跟麦卡锡议长接洽达成了共识，然后呢安排了这样的行程，代表什么？我们跟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交情啊非同小可。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另外一个突破。而且他身为众议院的议长，到时候这个会见的时候呢，可能带着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个国会议员一起在美国 跟这个小英总统会面，这个就跟在国会演说哈，虽然这个场合不同，但性质哈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大的突破，用一个有点像是变形啦，哈，变形的方式，就是说，哎，你可能认为我在国会，那没关系，我用一个方式，但是重点演说有没有存在，还是有嘛， 是， 对不对？ 而且这次来的国会议员哦，如果跟着麦卡锡议长来，很多人哦，好，那这个代表我们的面子就大了，因为美国国会本来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只要国会议员在任何地方，好一说这个地方是国会，他就可以在那边开会，这个地方是好以人为主的，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哦，还有许多重要的议题哦。都可以在美国齁不会担心说这个时间的关系，更不用担心说在美国齁会出现那些不爱国的好那些这边亲中的人齁好在那边抗议好在那边多嘴齁，这一点我觉得美国这方面齁他现在看准了中国齁咄咄逼人齁对这个台湾的威胁齁日胜一日，所以利用这个方式齁对这个台湾齁啊，表达支持，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个突破。而且啊，现在来讲啊，这个国民党内部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我们刚才讨论久嘛，还没有出来啊，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出访哈，啊，国民党内部的总统候选人要考虑啊，我批评这个我们的外交成就哈，会不会影响到好他这个争取总统大位？所以啊，在这个时候也考虑到啊，我们对内的这个。政治齁跟外交齁平行的兼顾，又不是过度的刺激中国，我想这个很重要。 来，焕哥要补充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齁，这个是雷根总统齁，那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小英总统他也有过境在加州， 对不对？然后在加州的时候他也是去雷根图书馆齁，那当时没有演说齁，这次不一样，这一次有演说，你会怎么样来看？ 其实这一次齁，我如果用一个跳一支 Tango 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小英总统这次跳的这个 Tango 舞步非常之优雅齁，我们看过 Tango 都知道齁，跳 Tango 两个人跳一定要一进有进有退，如果一个人一直进的话，就跳着跳着就到场外去了。所以呢 ,Tango 这次的主角是蔡英文跟麦卡锡，那旁边负责配乐的呢就是雷根图书馆齁，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你看金融时报现在已经快变成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地下发言人 了。没错。 其实是很刻意啦，就透过金融时报放话。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第一时间最早证实这件事情是雷根图书馆。他那个基金会说诶有我们有邀请诶音乐奏下了。然后麦卡锡今天依照现有规划好的舞步开始在舞池里面开始表演精彩的舞蹈。这一次的外交操作我认为非常的成功齁，怎么说呢，看似退实则进。你说蔡英文如果坚持要去国会山庄演讲可不可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可是对台湾来讲，去总统到国会山庄演讲是获利，可是相对的中国的反应会更激烈。好，这个利弊，这个就是谈判高手要做的事情。我要怎么去拿捏，我得到多少，我失去多少，或者说我造成可能的风险有多少。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中国反应很奇怪哦。欸，中国竟然没有呛下说你蔡英文去加州见麦卡锡，我要去太平洋沿岸做军演。因为他不敢嘛。 对啊。 对，好，中国到现在没讲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颇值得玩味。因为通常这种事情呢，中国会第一时间就开始跳脚。好，接下来中国的发言跟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在地协日者大概会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好，你看吧，蔡英文你怕了吧，你不是这个抗中保台吗，你也是怕中国嘛，不敢叫麦卡锡来台湾嘛。这第一种言论。第二种言论是什么，你去美国见麦卡锡还是挑衅中国啊，中国还是会不高兴啊。但其实齁，金融时报这篇报道有一段齁写的不是那么精确齁。他说是因为我们去跟麦卡锡分析最近中国的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状况不理想齁，担心他来台湾可能中国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但是这是写的上半段，其实后半段应该是这样。就过去齁，在胡锦涛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所谓的美中共管台海议题。因为当时美中关系很好。 对。 所以中国有什么事要跟台湾讲，他觉得讲不通，我就透过美国华府会讲。但是现在情势逆转，现在是美台共管台海议题。透过蔡英文跟麦卡锡的直接沟通，把这个台海这个整个地缘可能的产生的风险，把做一个风险的控管。蔡英文去加州见了麦卡锡还是会有风险。我觉得中国一定会有动作，因为要不然他对鹰派无法交代。但是他动作能不能太大，不能太大。所以中国有点像现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因为他很想生气，很想发飙，但是一直找不到发飙的理由。就是完全找不到发飙的理由嘛。所以这为什么我讲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外交操作， 关键原因就在这。而且如果在雷根图书馆发表正式的演说，因为蔡英文在2019年其实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过演讲，所以这次为什么不考虑 Cornell？ 因为其实没意思嘛，就差不多嘛。因为哥伦比亚跟 Cornell 在美国算是同等级的学校，都是常春藤联盟的好大学，所以你去过哥伦比亚再去 Cornell， 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大意义。那选择在雷根图书馆，为什么？诚如我们刚刚这个 VCR 里面蔡英文讲到，雷根总统是结束美苏冷战，把这个世界整个全球结束了。所以为什么选择雷根图书馆？我想原因在这里。但是别忘了，那是回程，去程还会过境纽约。我提醒大家，陈水扁在哪一年我忘了，他有一次也是过境纽约，当时的 AIT 理事主席是夏新，总统是小布希，当天我在采访团里面，我们晚上是坐着游艇游哈德逊河，然后呢经过 UN 总部，联合国总部的时候，陈水扁刻意走到上层的甲板，然后指着联合国总部说有一天我们会来这里。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外交部的纽约办事处会不会安排活动？我评估是会但是会不会类似像陈水扁那种活动？我觉得也未必。但是我觉得他安排活动大概大抵不脱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凸显台湾总统这个身份。第二件事情呢，可能也顺便讲一下，台湾 can help 这样的精神，因为毕竟从疫情开始，大概台湾 can help 这几个字是贯穿我们在跟其他国家交往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外交突破算是操作的非常的细腻，而看起来是退，但事实上是进。那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今年下半年小英总统可能还会再出国一次，因为巴拉圭的总统八月要就职，新任总统。不过那个不确定因素比较大，是因为不知道谁会当选。因为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对中国比较友善一点，所以不知道谁会当选，但那个变数大。但是先掌握现有的，就是四月份可以发生的事情，对台湾的外交突破跟国际能见度，而且你如果蔡英文可以在美国这个非邦交国发表正式演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也去日本？因为日本一样是非邦交国，因为美国常常在民主国家里面他就是一个老大哥嘛，美国说开绿灯，其他国家搞不好跟着就一路绿灯就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象征性跟代表性意义的一件事情。 好，来我补充晃哥刚刚讲说的雷根总统齁，雷根图书馆。那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就有说为什么要挑这边啦齁，是因为雷根总统有对台六项承诺，对吗齁，这就是台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齁。来佩芬我请教齁，我们必须要看齁，因为刚刚讲我们这个台美的进步，可是呢当讲到说美国人会不会来，比方说来协防或是等等啦齁，那有一些操作空间，就是讲说以美论，对不对齁，那我们要看经济学人，他的这个学者齁，有一个是他们的两岸特派员，叫做苏义安，他有讲一件事情，他点到什么，他说当小英总统宣布兵役将恢复为一年兵的时候，但是呢却说这个决定无比的困难，然后他看到的观点，他说奇怪了齁，就国外的观点，他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么难的决定啊，你们毕竟你们对面就有一个齁，好像要把我们这个蚕食鲸吞的一个老大齁，但是呢他说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台湾还没有决定要如何或者是怎么样来对抗中国的侵略齁。那他还有提到一个点齁，他说什么，他说呢中国的心理战步步进逼，中国对台湾最具威胁性的攻击可能是在你心理方面齁，给你很多心理的几十道阴影啦齁。那他说俄乌开战以来呢，台湾的媒体上面充斥各式各样的阴谋论齁，激起对美国不信任的中国政治宣传齁。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呢，他非常惊讶是说这样的宣传居然是有用的，传下去之后流传的程度他觉得非常的 shock。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来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演，那当时有不少的台湾人说这都是政府的问题啦那个佩洛西没事干嘛要来，那结果反而不是去谴责那个威胁军演的那个对象，你会怎么看？ 其实这个经济学人他之前就已经报道过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有一集他的封面就是这样子写哦。那其实这一次他又说看不出来说台湾好像民众还没有准备好，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像王建轩这样的人出来要选总统，他说他的主张就是2025年要统一，2025年要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他2024年5月上台之后隔年就要统一，有这样的人大声疾呼的话，那全世界当然会觉得说那可能你没有要很 serious， 没有要很认真。 那包括说我们讲到说那个国民党主朱立伦主席嘛，每一次在敏感时期的时候就派那个夏立言副主席到中国去，那当然会给全世界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啊，觉得说好像你看人家俄乌战争这样子，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就是呢抵抗这个俄罗斯的强权的侵略，可是你的台湾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口口声声都是面向中国大陆，然后呢口口声声都希望能够去和平统一，或者是只是统一这样子。但其实再说回来，这一次哦，这个有爆出来说蔡英文总统要到美国的加州去跟这个麦卡锡众议院的议长见面，其实这件事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最理想的安排啦，它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显示出来说台美双方的这个默契是极佳啦。好，那刚才也有讲到说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各方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又是就是借故来滋事，导致全世界大家非常的关心，很多人也都非常的紧张。可是这一次哦，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众议长哦，这个麦卡锡他的选区，他的家乡就是在加州，所以说蔡英文到加州去，他作为主人，他来接待哦。然后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安排。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非常面面俱到的安排。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可以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台湾其实主流民意还是跟美国好的，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是有共同的利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两岸之间有的是这个敌我的相对的这个矛盾，这样的高下马上就比出来了。其实两个礼拜前我们有看到民调，其实对于台湾内部绝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对美国有充满好感的。哦，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它这个民调呢 ,46.2% 的人是对美国是持正面的态度。那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有多少呢？只有 16.3%。 你看这个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有超过七成的台湾人是认为说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这样的政治前提。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那当我们的总统这一次不只是说到之前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大学等级学术机构去演讲，这一次其实是带有这种半官方色彩的这个美国的雷根总统的那个图书馆去演讲的时候，这个意义这个指标性才可以看得出来说台美关系现在真的是非常紧密，因为我们呢共同的利益共享的价值让我们两边可以共同来面对像中共这样的侵略的野心。 哦，我们刚刚谈的是台美关系齁，那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一向也都是非常好，不过最近有一点点齁出的一个状况，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日经新闻齁，他就报道说啊，台湾啊退役的军官有九成被中国吸收。其实呢他们报道是问了某一个受访者，那受访者讲出了一个大概啊，就是我们说八成啊九成齁，他讲一个笼统的数字。可是这个九成当然齁，我们政府也要捍卫我们的国军，包括我们这个退役的官兵啦齁，也有很多民间的声浪像要求要更正。可是呢国民党立委吴思怀他的提议是说，日方如果没有强烈回应没有道歉的话，应该要终止台湾跟日本两边的一些交流。那我们看的是绿营立委郑运鹏，他就说齁，一共出去看了我简直比共谍还要共谍。好，我们先一起来看 日经新闻不实报道侮辱国军。作为退役将领立委吴思怀的建议是， 如果他们没有强烈的回应我们正式的回答或者道歉，可不可以考虑暂时停止台日军事交流，暂缓。 日媒报道惹争议，却要求停止台日军事交流。吴思怀的逻辑让立院同僚很傻眼。 全中断这军事上面的往来，这个就是非常不正确、不利于台湾的做法。 啊，让我回想起啊，这个吴思怀在中国啊，坐在台下聆听啊习近平的教训。我不晓得日本媒体所报道台湾内部的共谍啊，是不是就是像吴思怀这一类的。 事实上，日经新闻指国军很多共谍惹意的第一天，吴思怀怒问：“我们是共谍吗？”网友马上翻出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讯的画面，留言刷一排回答：“你1000%是共谍，别人不好说，你还真的有点像加一。”各种揶揄吴思怀喊停台日军事交流。莱茵除了以美论之外，又打出一日论： 一个日本媒体的错误报道，竟然要无限上纲成台湾日本的军事交流应该暂停。这样的说法甚至比北京当局的言论更加的离谱。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只是会让国民党更加的难堪。 要他们正式的提出来致歉，这种行为就是共谍的行为呢？那么国防部长、政府会主委、外交部长，难道他们也是属于共谍吗？ 哎，伯文哥，我请教哈，因为其实是日经新闻出的状况嘛，啊，怎么会吴思怀的嘴巴里面变成说要中断哈台日之间的相关的交流？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吴思怀将军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了啊！ 我觉得他哦，这个你讲他是共谍，我觉得共谍还需要这个遮遮掩掩，还要隐匿一下，他不用啊，他就公开的这样去搞共谍，希望达成的目的啊。我这样讲好了，今天吴思怀将军，你是身为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你代表的是国民党的党义哦，再加上你过去国家栽培你数十年，你到现在都还是这个退役将军、备役将军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拿国家的月退俸哦，我请问。当共机绕台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谴责过中国？当共机绕台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啦。我们那个马祖啊，不是那个电缆被这个中国的这个 船拉断 、嗯，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搞我们这个马祖啊？有没有？当我们这个包括金门，包括很多前线那个附近啊，沿海居民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捕鱼的时候，遇到中国的铁壳船或中国的渔民骚扰，你有没有去谴责过说中国你要不要来？制止或来干涉这些事情都没有，但是很奇怪，一个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这个报道，而且坦白讲，他们也做了说明，也做了一些适度的澄清。 他后来有道歉、哦， 有他都有做，结果你不断的拿这个追打，而且还无限上纲说，因为这样要把日本跟台湾的军事交流要全面终止。我请问你到底是哪到底是吃错药还是怎么样？今天你真的对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社你很不爽很不满，没关系，你甚至在台湾你要发动什么，你要发动拒看停看都没有关系，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你个人原则自负、嗯、但是你把现在台湾的处境唯有跟我们的盟友包括美国跟日本紧紧连在一起，对台湾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嘛、嗯、对国际上的利益也是最重要，结果你今天不识此图，你竟然说要求中断台日，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如果是共谍哦，那个不想要隐藏在我们机关里面，政府机关里面要隐藏多久，要这个潜伏多久，然后要用尽多少心思，冒着被抓到危险，才有可能促成这样的状况。你堂堂一个大立委，堂堂一个中华民国的备役将军，你竟然可以大大的讲这种话，我坦白讲，真的太可耻了。 嗯，来，郭声老师来补充。 老实讲，这个吴思怀委员以前将军讲这种话哈，恐怕看到的人呢，是足以证明说日本这方面的说法哦。好像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啊， 只有数字不对而已，但是的确有潜藏份额。 这个他怎么会刚好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呢？好，刚才这个伯文哥已经讲到了，我们跟盟友邦之间的军事交流对台湾的安全哦关系非常密切。 嗯， 现在呢，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他一个记者也不代表他们官方好写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说我们要停止台日军事交流哦。老实讲，这个真的叫做小题大做。而且呢，你如果真的对他们有意见的话，你就投书他们媒体嘛，还是这个，如果你要发表抗议，好，这也是你的言论自由，不应该用跟国家安全非常攸关的事情哈来上纲。而且啊，他不说还好，他一说啊，现在日方会不会注意到当年他到北京去听习近平训话这样子的镜头？所以这一定是非常清楚啊，你正好在提醒。所有的人，台湾有些人就是反日，就是看不得台湾跟日本有进一步的交流，他们的交流重点是在跟中国。而且呢，啊，作为退役的中将，在立法院立委也当了蛮久了，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们吴大立委提过任何对强化台湾的防卫、强化国军的训练、啊，强化我们的动员体制这些有益的法案？你提个出来看看嘛，对不对？以你的专业，你不是很专业吗？提一个专业的法案，好来审查，好来让大家看到。你说民进党不搞国防，好台海要战争，你就用你的专业提出一些专业的强化国军的战力、强化好动员体制的法案嘛，呈现你的专业，而不是呢逢军购必反，逢军事合作必反。我认为这个对台湾毫无帮助，而且有害。 来静平哥齁，你长期跑军事齁，那因为一个媒体的报道，然后在吴思怀的口中上纲到要变成停止台日军事交流，你怎么看？ 你太严重了，小题大做了。 他刻意的啊。 对啊，我觉得。 他就是要故意把它放大啊。嗯。 一来日经新闻它并不是官方组织啦，而且它也刊登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我觉得 我也很少看到有媒体，不要说国内或者是国外，我现在是说国内外所有媒体一视同仁，因为我们自己是媒体出身的。 嗯， 那日本日经新闻，我不知道它到底在日本的媒体算大还是小，那就是一个媒体啦。 嗯， 它起码在这个大家我们国内所有的，从不管是政府官方还是我们民间在野，大家都反弹，大家都很不爽，然后尤其是你看到这个大鹏前部长主委讲话铿锵有力，非常支持他的言论，嗯，然后骂回去，然后他后来记者他就问他冯世宽说他，我想他们应该有听到我的说法，我觉得你看 很难听不到啦，因为他讲的那个用字遣词，我们今天是 要 讲要逼掉 的，他这样子有点酸人家，然后也幽默， 嗯， 啊，你这样子回应不就好了吗？如果我说每一个讲话退将讲话跟冯世宽这样一样有尬词，又能够高级酸。 嗯， 啊，这样就好了，人家不会讲你什么， 啊。嗯，可是我觉得哈， 我觉得中断什么两边这些交流，不要不用别闹了。以我来讲，我还想去日本旅游。我刚从日本 回来， 我刚从日本回来，我还想再去日本走走。日本真的是， 不，我觉得一定要检讨的是，的确哈，退役的官兵里面有一些老鼠屎，这个不能检讨吗？他们的素质是错没有错，但是呢，我觉得哈，像我们自己应该要提高警觉是啊，的确就是有一些老鼠屎，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放在心上。 我知道会很多人会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什么，很多人我就不再讲那些历史的东西。但如果因为要这样状况而去中断了什么所有全面交流或如何如何。但我就会觉得日本人会觉得你们不会太好笑了嘛，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啦。 嗯，好，来哈，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哈，这个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曾经讲过什么呢？他讲哈，他说啊，我们为什么谴责俄罗斯哈？不是选边站，不是亲美，也不是要跟俄罗斯来作对，那主要呢是因为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对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还是小，因为新加坡的确哈，他们的国土是小的哈，尤其像我们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个其实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我们向来都反对你说你是强权，然后你就是公理没这款的得力哈。他说，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我们不谴责俄罗斯，我不明确表态的话，万一有一天是我们面对侵略呢？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好，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台湾人听了心有戚戚焉呐哈。那余霜老师怎么看？ 李显龙都懂得道理，但是吴思怀或是呢王卷轩偏偏就听不懂。掉个书袋，小国对大国啊，有本重要书叫互宠与抗衡，告诉大家呢，小国对抗大国就两种选择啦。国民党告诉我们，他的第一个选择就叫做呢互宠，做人细汉的讲白点或是跪舔。什么叫抗衡？抗衡不是叫做抱美国大腿啦。王建轩还是没有搞清楚重点。很多人说新加坡跟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非常友好，或是呢中国都把新加坡呢政治模式呢当成自己的模板。但是呢你看哦，连李显龙都说这样话的时候，新加坡基本上在安全跟主权的地位，因为南海的关系，他选择的是什么？他不是叫抱美国大腿，也不是呢亲美，因为呢所谓的国际情势跟地缘政治跟马六甲对新加坡来讲很重要，台湾跟新加坡一模一样啊，新加坡控制了掌握了马六甲这个通道，许多国家对它都有想法，台湾呢对呢台湾海峡还有南海呢基本上有重要枢纽位置，只有老共对台湾有想法，所以小国对大国有什么选择？好啦，我相信我们都是勇敢的台湾人，我们一定会选择啦，不是互宠啦。 现在国民党内只有出现这种党内互打的气氛，看到的是高龄85岁的王建轩，虽然他不是国民党的哈，他曾经是新党，他说呢，他有讲，他说我国民党的党龄比新党的党龄还要长，不过这一次哦，他是用无党的身份说要来选总统，那不晓得他有没有刻意要踩国民党一脚的用意，参选是他的自由，他主张说和平统一救台湾，和平大家都想要，但统一的话哈，你去罗领庆猜盟，90%以上的人都说我们想要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不过呢，我要肯定王建轩一件事情，晃哥好奇吗？来，我肯定他什么事情？他很诚实啊，他敢讲说你投我，我是主张统一的啊。国民党嘞，国民党他会用九二共识来包装来做掩护嘛？那再讲到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讲的那个部分哈，他为什么要明确站出来要表态要谴责俄罗斯哦？当然呢，主权哦对国家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有一些网友哦，在这篇报道的下面跟大家再来做一个分享哈，他说看完这个发言之后，台湾的投降派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 卖国的行为哦。那我觉得哈、哦，这一篇他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台湾人有感，也会觉得说啊，那一些人是不是好好的检讨一下？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于是骑车行经疏洪道，打了方向灯准备左转，结果遭轿车逆。